不好看的书。一个小外星人来到地球，在街上走。一个摄影家看见了小外星人，很高兴，因为他想参加奇形怪状摄影大奖赛。找到的人和东西却既不奇也不怪，嘿，这下好了。 喂，小先生，你能让我拍张照吗？ 小外星人不愿意让别人拍照，于是摄影家就掏出了一捆钞票。 我不会让你拍照的，照好了，这个归你。 小外星人看到钞票，动心了，他想， 这是一本地球人的童话书，一定很有趣。 他就乖乖地让人家拍了照，得了钞票。钞票上的人头和数字是外星人从没有见过的。他津津有味地看过第一张，又翻到第二张。哎，怎么搞的？第二张的图画跟第一张一模一样。他又往下翻，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地球人的书可真没意思。小外星人正要扔掉这捆钞票，看见有个大人带着个孩子，孩子一边走，一边看着本图画书。小外星人的眼睛睁大了，那孩子一张一张地翻过去，一张和一张都不一样。小外星人说， 还是你们的书好看。 那大人看了看小外星人手里的钞票说， 你手里的书更好看，这种书啊，越厚越好看。 小外星人把厚厚的一捆钞票递了过去。 那你跟不跟我换？ 大人愣了愣，接过钞票，对着太阳仔细地照。 是真的。儿子，咱跟他换。 可孩子抱紧了他心爱的书。 别傻了。 大人一把将书夺下来，和小外星人换了钞票，拉了孩子就走。小外星人站在那里笑了一下。 呵呵，到底谁傻？ 他马上打开图画书，一张一张地翻看着不同样的图画。